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903集，协助越狱。这时，外头欧阳少征带着人进来了。火麒麟瞄了一眼书房，摇头，抱着胳膊看展昭和白玉堂。 你们说是你们带衰还是赵普带衰呢？总之你们几个里头得有一个不吉利的。你说你们不在的时候，开封府太平的很呢，这刚回来又出事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无奈，不过这事情啊，也着实是蹊跷。林夫子没看到放火的人，赵兰说他看到个白衣人，书生样子，十八九或者二三十。 哎，小姐等会儿，十八九和二三十差很多好不好？ 你们都知道我眼神不好的，离那么远哪儿看得清眼睛鼻子，就知道挺帅的。 哎呦，你没看清楚还知道是个帅哥啊？ 那个感觉帅，这年头不是帅哥谁敢穿一身白。 一旁展昭笑眯眯点头。 你想想以前有没有见过他，或者描述一下印象，我画出来。 好像是凤目，不对不对，好像是圆眼睛。 众人都扶额，觉得有空得找公孙给这丫头看看眼睛。问了半天画也没画出来，葛青把赵兰送回宫了。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，怎么可能不传到赵真耳朵里？葛青理应受罚，还好赵兰求情以及及时寻回了公主，再加上事出突然，赵真也知道赵兰不好管，于是只是意思意思罚了葛青几个月俸禄。一听太学又出事了，赵真也觉得莫名其妙，这一窝书生怎么那么多事呢？最近又是新学季，于是他吩咐欧阳多安排点人马到太学附近巡逻。傍晚的时候，公孙跟赵普也到了太学。赵普进门就四处参观，这新造的太学规模比以前大了不少，白玉墙、琉璃瓦，看着那么雅致，就是风水貌似依然不好。 不可能的，太学这宅子建的就是块风水宝地，跟风水铁定是没关系。 我就说展昭和白玉堂里头有一个随心附体啊。 同意。 两人进门就看到书房一片狼藉，林夫子正跟包岩他们一起清点书和卷宗的数目呢。小四子盘腿坐在桌子上，小梁子坐凳子上，两人正翻看一本很大的图册。公孙过去抱儿子，赵普就去找门口等结果的展昭和白玉堂。跟赵普前后脚，孔佛修也来了，拿了一份刑部的笔录卷宗给展昭。 那三个逃犯我都审过了，他们不是自己逃的，而是有人协助他们越狱。 协助？ 果然。 是这样的，他们逃狱前三天，有一个书生来探视邱建，说是他表弟。邱建说他根本没有这么个表弟，不过还是跟他见面了。那书生没告诉他名字，就跟他做了个交易。 交易？ 啊，那书生给了他1200的银票，告诉他三天后傍晚不要回牢房，带两个信得过的老友一起躲在墙根的草丛里，到时候墙会塌，他们从洞口跑出来就行了。之后呢，要他们三个帮忙办点事儿，事成之后会再给他们一人1000银子做酬劳。 展昭等人了然，难怪邱建他们铤而走险了，越狱嘛，被抓回去最多再关个1年半载，2000银子，这买卖可是太划算了。不过这三个也是莽汉，都不想想这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儿。 他们三个顺利逃狱之后啊，就一直躲在一处空宅里，也是那书生安排，吃喝都有人送进来。那书生今天突然叫他们到太学，在院墙外边等着。他们三个正等着呢，就见书生翻墙出来，让他们翻墙进去绑架从书房出来那个女学生。具体也没说绑去哪儿，就说 带去太学后边西郊的巷子里先躲起来。 这要求也太奇怪了。 这么说，那烟馆大牢的外墙不是被雨水冲刷才塌掉的？ 嗯，我刚才特地去看了，怎么说呢，更像是被人用掌力震塌的。不过要一掌震塌那么厚一面墙，对方内力应该相当了得。 赵普听了个大概，不解。 别说2000两了，花200两也能找到大把敢帮忙杀人越货的人，何必跑去帮人逃狱这么麻烦？ 展昭和白玉堂都点头，2000两呢，找个顶级的高手杀人都不用这价钱。 我也觉得奇怪啊，所以派人去查那三个人的底了，尤其是邱剑。 那三个人呢？还关在烟馆大牢吗？ 这回不能了，要关去天牢了，绑架公主罪加一等。他们三个根本不知道绑架的竟然是公主，现在是悔不当初啊。 天牢啊？ 怎么？ 不如先关去开封府的大牢怎么样？ 展昭跟孔佛修打商量，孔佛修想了想，点点头。 展兄觉得那书生想让那三人进天牢？ 嗯，的确可以。 先暂时收押在开封府，我还想问他们一些问题。 孔佛修自然点头，查案子是开封府的事情，他也不会过问，于是就安排人将犯人转送去开封府收押。此时天都快黑了，众人收拾了一下，先去皇宫饮宴。皇宫的夜晚因为赵祯再一次的大宴群臣而热闹了起来，宫门口一辆辆马车停下，各位官员喜气洋洋地下车。太师乐呵呵下了马车，就看到远处开封府的车马也来了，加上九王府的人马，好几辆车子。太师往上提了提肚皮上的腰带，挺胸叠肚，昂着头等着开封府的马车。车到跟前，其中一辆车帘撩起，包颜庞玉连同凑热闹的欧阳淳华一起下了马车。太师挑了挑眉，看着自家儿子跟开封城里最有名的几个文生公子站在一起，觉得也不失礼吗？于是美得直乐。包大人正好下马车，撩起眼皮子一眼就看到皇宫门口笑得肥肉直颤的庞吉，有些无语。太师又看到后边一辆马车，展昭白玉堂也走了下来，于是忍不住摸胡子。 哎呀，我家玉儿前几年前身边站的都是狐朋狗友阿猫阿狗啊，现在身边站的是展昭白玉堂。哎呀， 太师正美呢，就听身旁凉丝丝一个声音传来。 美什么呢？鼻涕泡都吹出来了。 太师赶忙伸手擦鼻子，顺便斜眼儿瞅了一眼，吓一蹦。因为黑漆漆的，身后没人，就一双眼睛。太师揉了揉眼，才从黑夜中分辨出了一个黑漆漆的轮廓，包大人就站在他身旁呢。 这黑子有个紫马的丞相官袍就是不穿，偏偏喜欢穿这身开封府尹的黑袍子，大晚上的根本看不见，这是扮鬼吓唬人呢。 太师正腹诽，就见包拯身旁包夫人也走了过来，袅袅婷婷给太师行了礼。太师赶忙回礼，再一次感慨： 哎，糟践了呀，那么漂亮个媳妇儿配了块炭饼。 你家七个美人配你个猪头，你还好意思说别人？ 哼，分明是九个美人。 爹！ 庞玉看到太师乐呵呵奔过来。太师本想夸他两句，刚才太后派人来跟他说了，这次多亏了庞玉把赵兰救回来，赞他长进了太多。只是太师还没开口，就听到庞玉身后传来一个诺声诺气的声音： 小胖胖。 哎， 太师哪儿还管儿子，还嫌儿子挡着碍事，一把扒拉开了，捧着肚子往前跑，蹲下双手接住飞扑过来的小四子。庞玉让他爹扒拉了个趔趄， 望着抱起小四子亲脸蛋的太师，嘴角直抽。太师好一阵子没见小四子了，小四子也很久没见太师了，就伸手拍了拍太师的肚皮。 小胖胖，你又胖了点儿哦。 这么喜欢再去生一个。 太师嘿嘿直乐，一旁包大人又戳他，太师就回头白包大人，路过的官员都上来打招呼，还纳闷包大人和太师在门口比眼白呢。赵普晃着袖子大摇大摆地往里走，群臣跟他行礼，他就袍袖一挥一仰头，那意思哥们儿有阵子没见了。身旁小梁子跟他一模一样的姿势，也是晃着往里走，两人全部走路带风。公孙跟在他俩身后，怎么瞧怎么别扭，总觉得太师和庞玉这大螃蟹小螃蟹的称号应该让给他俩。白玉堂没急着进宫门，而是回头看。 等天尊啊。 嗯，你外公他们也没来啊？ 没准就不来了吧。 果然不远处一个蓝狐帮的弟子跑来了。 少公主，五爷，公主和天尊跟帮主他们摊酒牌来玩得开心，说今晚不回来了。 展昭对白玉堂挑挑眉，白玉堂好奇地问了一句， 我师父输了多少啊？ 估计输了不少，我出门的时候正跳脚呢。 嗯，你回去跟他说让他尽管输，没银子了去白府拿。 白玉堂满意的点点头，那蓝狐帮的弟子嘴角直抽，这是该说白玉堂孝顺，还是该说他怪嘞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